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点啊？大家扑咗街未啊？ 你唔好讲个名啦，大佬。咁我哋今日录一集咩啊，笋哥？ 今日啊，嗱啱啱咧就睇即系抄咗阿蒲蒲龙嗰啲八婆杂志嚟睇啊。 啊！ 即系咧，啱啱就睇到有一单嘢咧，就系讲有一个，我谂就即系啲观众都知道啦，就系咧近排。有一个富商嘅 三奶， 咁、然后咧就中意咗一个 阿黄长发， 系啦，黄长发。 嗱，咁我哋呢集咧叫做包二仔， 包二仔，即系咧，我觉得即系而家经济不景，最好做咩咧？就做鸭 啊， 因为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啲知识嘅时候，最好勾个阔太，完全唔需要谂经济上面嘅困难， 系 仲、要个个月有人工出添， 系 仲、可以玩弄爱情，仲有免费閪钓。 哇，大佬嗰啲系你话好似啊？ 喂，唔系 Canon 有啲都 OK 喎、 啊。我话俾你听，笋哥，你知唔知？嗱，我讲过啦，咩叫蛋挞仔啊？ 唔知。 嗱，话说咧，我即系你知我同嗰啲 ICQ 有啲熟女啊，嗰啲中女咧冇卵熟嘅，嗰啲人妻熟女啊，咪成日倾偈嘅。咁咧有一次咧，有个熟女就同我讲：，喂，阿狗护士。我哋出去屌閪佢咧咁我喂唔好啦，呢排都唔得閒，咁啊講開有一樣嘢叫蛋撻仔，咩叫蛋撻仔啊？咁咧有啲女人咧好中意翻大陸咪揼骨嘅，咁原來有啲叫蛋撻仔，佢係點嘅咧？幫你按腳揼骨嘅時候咧就專奶撻嘅，即係淨係做口交嘅啫，咁啊唔做其他嘢，咁啊食蛋撻。咁我點食噶？佢話冇啊，你即係因為你知按腳嗰啲咪即係排排列嘅，你同隔離嗰個，咁佢係專做女賓嘅。咁咧有個嗰啲叫屏風，即係隔一隔咁啦。咁咧佢個屏風隔一隔之後咧，咁佢咪即係因為全部係女賓嚟噶，咁佢剝低你條褲，咁就喺入邊食蛋撻咯，狂食。哇！我屌你咯，如果食到個血塔，大姨媽到咁啊，成口嚟血。 所以會唔會有啲？ 唔係，我最驚係點咧？你食食下撻過癮嘅時候，佢撳撚住你個頭放屁。 會唔會有啲？ 狂放聲放幾個啊？ 有啲惡魔，有啲惡魔場所叫自己做太槍蛋撻嘅，或者係呢、這個？ 喂，我哋就係整緊叫筍哥蛋撻，或者叫狗護士蛋撻。 屌，我諗肥棒都好中意食撻嘅。 屌你，喂，你食嗰啲撻唔到，你真係食嗰啲撻，哇，大佬臭啊！噏撚咗成日，想撚到去，大佬你剝低條褲臭撻嚟啊，大哥！屌你老味，食撚完脷都白，脷都唔係條脷鞋，脷都爛撚埋啊！你會有幾樣嘢唔食嘅？如果你係做蛋撻仔，我諗你第一唔食鹹魚啊，第二樣嘢唔食蝦膏啊， 或者會唔會更加中意食咧？追求啲更加濃厚嘅味道啊！ 第三唔食腐乳 啊！不過都好難講嘅，即係其實都係職業嘅一種，即係正如好似呢、這個做建築行業有啲師傅唔食豬血唔食牛血， 點解噶？ 怕唔中意見血， 係咩？ 係呢、這個譬如話我哋做設計都會有一啲規矩嘅，譬如話咧做食嘅時候，我哋有唔可以用藍色， 點解啊？ 驚有毒嘅聯想， 係咩？ 因為你有冇見過啲餐廳個餐牌好似殯儀館咁樣， 白色白底藍字， 咪就係咯。但我就真係見過， 係咩邊間？屌你係咪死人？ 我記得有一次喺旺角見到有間餐廳，咦咁得意嘅白底藍字嘅，做食好少用藍色嘅， 係咩？ 同埋咧，仲你知 道？喂，講開白底藍字，阿筍哥有樣嘢想請教你嘅閒話嚟嘅啫。喂，德蘭修女咧咪有條頭巾嘅，咪白底藍間嘅，知唔知邊度有賣咧？ 唔知喎、 啊，明白。 你话做咩？ 冇，我嚟做围巾啫嘛，而家兴噶。 你唔好扮谂住做护士喺度扮晒嘢，唔系睇得知你咸湿。 话说有一次我见到一个 修女， 系咪 新奶摊嘅机会咧？ 系冇嘅。你话说一个修女奶，天主教啲修女 修女奶摊，可能冇咸鱼味啊，因为食得肉少。 修女食肉噶，屌你！我话俾你听，有一次我见过修女，咁个修女咧就唔系好高级啊，即系唔系好高档嘅啫，即系修女都有分级数啊。 即系 B 级咁样。 B 级、I 级，咁咧个修女戴一条头巾，咁我第一次见噶，条头巾应该系 C 做，好光滑，好靓噶个质地，咁咧就系白底就蓝间，咁我冇理由问阿修女边度买嘅，屌你，系咪可以奉献翻嚟可能人哋，因为冇收入噶系嘛，咁啊，我想买条呢咁嘅嘢，如果大家网友知道边度卖，话声，话拍硬档通知声小弟啊吓， 不过好难讲，都唔知佢哋系咪真系冇收入嘅，因为咧话说咧、 啊， 本人嘅兄长啊， 系。 就以前做零嘟醫院嘅， 係阿零嘟醫院，我知啦。零嘟， 咦？點解佢要 咪 hold 咗嘅嘛？唔會撳錯掣啊嘛。 點解佢做零嘟醫院嘅時候咧？咁嗰時候咧，零嘟醫院啲修女嘅時候咧，就成日俾錢我大佬嘅。 嚇？點解啊？佢屌閪！ 唔係，叫我出去買 DVD。 買咩嚇？四仔啊！ 買 DVD， 跟住然後咧，我有個老友咧，佢就係、是做呢個清奪 清奪紙嘅。 清奪紙咩？ 即係喺清奪紙嗰度做 admin 嘅。係。即係香港某一間廟宇裏面做 admin 嘅、啊，即係佢哋都會請啲人翻嚟做行政，即係行政管理咁樣啦。 有錢嘅。 有錢嘅。佢話嗰邊啲和尚成日喺度賭錢，賭到唔知巴巴聲。 你唔係啊？ 你諗下，你話你話佢哋冇錢，你諗下佢哋邊度錢賭錢咧？ 哇！嗰啲清靜啫，屌你老味，好衰唔衰識著啲狗閪啊！而家啲神棍噶呢個世界。 都好搞笑嘅，你睇下之前咧，啱啱香港有個地方咧，呢單新聞好細好細嘅啫。不過我睇睇嘅時候咧，話香港有個地方咧，就係、是、本來請咗幾個小男子係高薪落嚟。 我有我有睇嗰單新聞。 後來 喺叫做咩係大嶼山，叫做喺咩平嗰、那個。咩 昂平 啊，昂平就教啲人打少林功夫，開頭好多人報名，但因為少林寺嘅僧人就同香港嗰啲就個管理階層就唔咬完就走曬。 即係咧，我睇緊呢件事之後咧，其實我突然間諗起好多嘢。 係， 即係點解咧？我就去諗起嗱，即係如果你作本身係一個作，即係首先呢單嘢咧係 subsidy 嘅，即係唔係呢個係 subsidy 嘅，係政府俾錢嚟噶嘛，所以變裏邊就唔會有咗嗰種咩。少林真人因為調節，之後係因為唔夠數、或者唔夠皮，所以諗住劈炮唔撈。再加上你對真人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想像啊，亦都係佢哋唔會咁計較錢嘅。 係咁啊， 同埋仲有有錢都唔係落佢袋，係佢同埋呢個少林寺中間嘅事。 係啊係啊， 即係咧你永遠有錢嘅問題，通常都係你老闆同我老闆嘅問題啊嘛，即係少林方丈同埋香港政府責任權嘅問題啊嘛，唔會係中間管理層同埋嗰個和尚有問題㗎。即係最尾講錢都唔係你講噶嘛，同埋最好最尾有錢賺到錢都係阿公阿公再派人工俾你噶嘛，所以一定唔會係錢有問題。係跟住咧所以跟住咧就係咩咧？佢哋我就睇到四個字，佢就係話推銷手法嘅問題。係跟住你見到咧呢幾年裏邊咧，其實呢件事咧好細件嘅，即係咧從來冇從發生過任何即係冇任何嘅推銷嘅。我就懷疑係咁，就係因為咧即係香港 冇賣廣告， 香港嗰啲 admin 冇做嘢，然後就激撚走咗人哋。 明白。 即係咧，我就諗起啊，即係有時真係覺得我喺香港而家呢一代做嘢好撚衰嘅，即係。不過賴賴下就會講到咩政府俾4000蚊養啲大學生嗰啲研究嘢。 啊，順道 太遠啦，唔講。 我再講一單。關於打功夫嗱，少林出家咧就一樣嘢，就唔同其他啲人出家。少林出家咧就堅砌功夫嘅，就冇其他修行嘅啫。咁你個人就可能好薄弱，即係係咪都講打講殺？話說有一單新聞，你上去明報嘅網站就睇到噶啦。咁咧話說咧就係當日咧呢個葉問嗰套戲一出。咁咧有人就訪問阿吳京，就問阿吳京：你知唔知邊個葉問啊？咁阿吳京就講咗三個字：我不知道，誰是呢個葉問師傅？咁咧香港葉問嘅傳人咧就話：唔得，佢唔識邊個葉問，我要下戰書同佢隻鳩。咁咧而家咧就話已經決定咗，阿吳京亦都岌頭，就話喺賭船啊，即係喺賭船嗰度咧就出公海就隻抽。 啊，今日答覆啊？ 唔係今日， 因為我聽過回覆就係咩嘛，佢哋就要以呢個國際搏擊 條例。係啊係 ，K1 搏擊條例。 係啦，裏邊唔 帶， 淨係帶會音。 係就全部乜都打單。 係啦，乜都打單。 啊，就呢、這個唔限時啊嘛。 係啦，即係咧直到打到。 打 KO 或者投降。 一係係啦係啦。 咁、我就想講一單嘢。香港人好多睇過葉問呢套戲啊，大家諗一樣嘢，佢哋係功夫佬，佢哋唔係一個神，亦都唔使對佢哋咁神化。第一，第二樣嘢，你睇幾小氣，人哋只係話唔識邊個係葉問啫，使唔使同人隻抽？ 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仲要係生死之搏喎、啊，今次，即係 K1 係生死之搏嚟噶嘛？ 因為佢仲要係講話佢哋係阿吳京個師傅話佢唔阿吳浩定吳翔啊，唔記得咗。佢就話唔係，即係係叫好似係姓陳翔啊，唔記得咯。即係佢話佢就唔會派吳京出戰，佢話佢會派北京武術隊出戰啦。 即係你睇香港嗰個功夫佬幾小氣，人哋只係話我唔識邊個係咩。男人最吸引嘅係咩咧？我話俾你聽，當年有一個人講呢番説話，真係一個好大嘅政治智慧，林志玲。林志玲当年是绿营的粮仓，佢阿爸。 即系可惜，我以为你系咪讲林志玲好嗲嗰个？ 林志玲好嗲嗰个，佢阿爸就系绿营的粮仓啊，因为佢捐钱捐好多钱俾台湾绿营啊。 咁佢咧讲一句说话，因为 佢对波都似粮仓， 佢个波直太辣，直太粮仓啦，喂饱我哋两个有得啦。 但系会唔会有好多直交喺里边？ 哇，有直交到个冇直交食啊，大佬屌你！咁佢咧因为一个女仔，佢由细到大啊，我谂都受好多嘅政治智慧嘅教导。佢讲男性最吸引嘅系咩咧？系气度。喂，阿笋哥，我可唔可以移走呢张嘢？因为 揸呢张好容易濑。 系啊，咁咧。佢话男人最吸引嘅系咩咧？喂，可唔可以揸揸先啊，顺哥？ 哇，好啊！ 佢话男人最吸引嘅人咧，最吸引嘅地方就系唔系高度啊？男人最吸引人嘅地方就系一个气度。 喂，话你话男人最吸引嘅就系个精仓，女人最吸引就系个粮仓、奶仓 咧。佢话咧，男人最吸引嘅系气度，因为当时咧有记者问佢，佢话梁朝伟同你一齐拍赤壁，咁咧梁朝伟嘅高度啊唔及你，佢话男人最吸引嘅唔系高度，男人最吸引嘅系气度。 屌，但系屌呢啲女讲嘢得体啫。 嗱。 你做得呢啲高級雞，講真， 係 你唔識講呢啲咁嘅説話，你要諗下個個，屌你邊條友同大佬拍過拖啊？你冇理由讚佢靚仔啩？你冇理由讚佢有型啩？ 係 通常講嘅咩啊？李嘉欣、關之琳個個都講一樣嘢， 咩啊？ 佢心地好咯， 即係冇乜優點啦。阿筍哥，我想講點解人哋講得翻咁嘅説話？点解？ 因为佢陪过好多老细咯，然后冇乜嘢好赞佢咯。 点解个功夫佬嗱，即系一个打功夫，你系一个叶问嘅传人、嗯，你既然咁叻功夫，香港亦都系数一数二一把交椅，你讲呢咁嘅垃圾嘅废话，证明你心胸好狭窄。你用咩嘅方法去解决，都系用武力。嗱，我话俾大家听，有一句说话，李连杰讲嘅。李连杰佢讲一句说话，佢话功夫系表达人嘅一个，即系表达即系你嘅意见嘅一个途径。最低即系收为最低嘅人，就系你嘅意见一唔好，我用功夫去表达，即系我打你啦。再高一层次，就系、是大家系即系切磋武艺。最高层次系咩呢？拳头握喺手，世界你没有。你揸緊拳頭，世界你沒有，因為你已經揸實個拳頭，呢、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好細，你只能夠放開雙手，你先可以擁抱呢個世界。人哋係一個大師，李連杰，我覺得佢講得呢番説話，佢係一個大師。你有咩事已經話出嚟隻抽，你同街邊啲泥工有咩分別？你學咁多功夫嚟做乜嘢？武術最大嘅即係最終嘅意念係咩？強身健體。唔系我嚟杀人， 同埋修心啊！ 如果你武术就我嚟杀人嘅，你不如买把机关枪。 系 即系你储钱买把机关枪啦。我劝叶问嗰啲即系传人，你买把机关枪，你咪扫死几个咯。你使乜做呢啲嘢啫？简直系丑怪到不知所谓。即系咏春喺呢个世界上边，亦都喺香港上边，系一个好出名嘅武术。你居然系用你自己嘅暴力去陀衰你嘅武术嘅牌头。你话俾人听有咩事？丢你老咩？你唔识叶问，出去只抽。咁你同一個街邊嘅泥工係冇分別。 係咯，即係同你連我大佬都唔識， 啱啊！ 你死撚緊一樣， 即係嘥撚氣啊！你連呢啲冇用㗎。 唔係，我覺得即係問題出在邊，就係呢班人佢哋自己冇本事去光宗耀祖 啊， 係啦，即係冇理由去到你老豆嘅老豆嘅時候最紅，然後去到你已經冇咁紅，再去到你老豆已經冇咁紅，葉準都 OK 啊，係咪？ 係。 又去到你，然後即刻冇咗聲氣，屌咁你係你有問題嘛，大佬？ 嗱，點解會咁咧？肯定係嗰個人格有問題，先會令到你個武術嗰、那個即係沉咗落嚟啊！因為你個人格根本係有問題，有咩事咪打過咯？你好好打而家，即係講真，你話我識咩詠春啊，之前少女，你咁叻，你試下而家偷入軍營，你能夠行得翻出嚟，你同解放軍隻得，你能夠行得翻出嚟，有切柒煲湯太街坊，同埋一樣嘢。如果要赌，佢哋话边个输咗攞五十万出嚟，即系 赈灾嘛。 我可以好讲俾你听，吴京一定赢，全国武术散打王。佢吴京有几样？ 佢有散打噶， 好似系散打冠军嚟噶，全国散打冠军。之后又系全国武术冠军，嘥气啊！你埋到去，唔系烂仔交你都死啊！即系你根本连埋身嘅机会都冇可能。即系人哋好细个已经清噶啦， 同埋人哋都唔想同你打。 系啊，人哋根本都唔想同你打，嘥气啊！ 即系不过我觉得就即系点讲？ 即系简直一个笑话，我觉得。 阿吴京啊，食咗佢嘅，佢讲咩？吴京最尾讲一句：，点武术我嚟强身练体嘅，就唔系我嚟好勇斗狠嘅。 啱啊！ 搞掂。 即係你真係 即係人哋喺個氣度上面贏咗你， 啱啊！ 即係佢唔需要喺個即係我今日已經係國際巨星啦，即係我雖然就唔係話真係咩好出名，咁、 啊、 但係我唔需要同你打爛仔交， 啱啊！ 即係贏咗又冇好處，得嗰50万屌我要你把撚， 啱啊！ 即係輸咗咧， 啱啊！ 就做咗咁仲戇鳩添，係咪？ 啱啊！ 即係可能你真係嗰啲話苦練一百年嚇、 啊。我話俾大家聽，武術有一樣嘢好得意啊！阿媽咪你都識㗎啦，你介紹我識阿媽咪咧。 哦，嚇嚇！ 阿媽咪係香港嘅太極公開組亞軍。 嚇、啊！ 咁冠軍俾佢原因，俾冠軍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嘅政治問題，所以俾阿某一個人冠軍。我話俾你聽，佢細粒好恩㗎啦，你見過媽咪啦，矮我真係兩個頭啦。我試過偷襲佢，你冇辦法埋到佢身。 係咩？ 係真㗎，即係啲手法係好快，不但止縮低你嘅機會，直頭100%。 你點樣偷襲先？即係後面喺個撚底抄上揸波嗰啲啊？ 唔係嗰啲，嗰啲係俾我偷襲啦，嗰啲佢梗係俾我偷襲啦，插屎忽兩棍添。即係你埋到一揸佢手，你諗住一咬反住，即係真係去擒拿佢，你冇辦法擒到。即係我都係叫打爛仔交數一數二，即係打出嚟嘅人冇辦法你埋到身，佢擁一擁你，你成個人飛咗幾尺啦。 嗱、啊，即係小弟講真都接近200磅啦、 啊。 我叔叔又係恩挑鬼命嘅，咁佢係有呢個北京太極嘅教練牌嘅。有一次佢單腳企喺度，即係大家如果有睇呢、這個。呢、這個《射雕英雄傳》裏面有一個叫鐵腳王柱一，即係佢咧咁樣舉，即係單腳企喺度，你推佢唔喐。我真係試過啦、即係有一次咧，因為我哋每年咧都會去呢個蒲台島度拜天后嘅、即係我哋水上人嘛。咁、然後咧就有一次就去到個崖邊咁樣啦，咁啊即係唔係即係喺即係有啲下面就係石灘咁樣啦，就唔係好高嘅啫、我同我阿叔講笑，我就話我話。啊，不如你企喺度俾我试下推落去，得唔得？我阿叔啊，同你玩，同我玩个，咁咪试下咯。哇，即系我200磅，我系用力冲过去嘅，唔系我开头第一次，我就系咁以大家企住原地，我就咁推，两只手向前伸，真系唔喐。咁你谂啦，咦，有啲料到喎。第二次系礼真嘅啦，咁我转个角度啦，因为我真系惊我，你知200度再乘冲力吓，200磅乘冲力，你都推过去都100多磅噶啦嘛。跟住我就轉個角度咧，我就唔係推佢落崖，我就推佢落去，再推多次，真係推唔喐。即係呢啲人，我諗佢哋真係有啲計。 同埋 即係練得到嘅。 同埋一樣嘢，我覺得啊，即係《卧虎藏龍》呢套戲啊，周潤發一句對白，我再講一次俾香港呢個葉問嘅傳人聽。香港好多人，內地好多人卧虎藏龍，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好打。你好打，好多人好打過你，亦都係唔出聲，亦都係好有修為。試過有一個阿婆，我阿媽當年去拜佛，咁我當年入黐線佬醫院做啦。咁我阿媽驚我俾人蝦，就話驚俾黐線佬打。咁有一個阿婆就話教我擒拿手。那個阿婆80歲啦，我心諗唔係啊，揾個阿婆教我擒拿手，擒你老母咯，我擒你翻轉頭。那個阿婆冇乜中氣啊，講嘢好陰柔。咁、那個阿婆咧就話。嗱，我而家教你幾招擒拿手啦，好有用噶。如果人哋咧即係捉住你嘅時候，我心諗有卵用咩？佢話你試下捉下我啦，我教你啊仔。咁我捉佢啦，一捉，俾佢一捉翻轉頭，咁我梗係即係。 喂，一陣間我哋 off mic 嘅時候，可唔可以試表演啊？ 咁我梗係即係由呢、這個即係我打交，即係打爛仔交，咁我開始就有防衞啦。咁啊，隔開佢手，我俾佢手，即係撬撬啊，佢隻手呢度撬，一壓一捶打落我心口度，砰一聲，真係砰一聲。第二日黑撚曬，80多歲個阿婆。 哇！佢嗰啲 一拳一拳黑撚曬。 屌咁似嗰啲咩街頭霸王。 係啊，真係黑撚曬。那個阿婆話：你嗱你再試下，我每招逐招教你，吃盡幾多苦頭，唔係俾佢搣耳仔，即係佢直頭一戚過嚟一戚你耳仔，哇！你痛撚到啊！ 陳橋標子啊！ 眼淚水都飆撚埋。即係呢啲人佢唔出聲，但係佢嘅教你嘅方法，佢話。你去防衛好，你唔好打人哋一下咁樣樣。即係教我幾招，咁我梗係唔學啦！屌你老味，哇！大佬吃盡苦頭，仲叫我每個禮拜學幾堂，屌你！佢打咗幾場都黑撚曬個心口，從佢學。即係你都知嗱，即係我都肥嘅，個人都有肉噶，一捶就真係黑撚曬，嘣一聲，哇！幾撚痛啊！我屌佢老母啊！即係有好多人係真係卧虎藏龍，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味，我唔識你咪去隻測，即係。我唔識你師傅就去隻測，呢啲係啲泥工行。 不過我覺得香港有問題嘅，即係大家都睇少老人家。 係。 你諗下，其實冇㗎，我哋去到 即係譬如話，我哋尊重幾多歲嘅人，四廿零歲，因為知道佢有歷練、有經驗，做呢行做好耐。其實佢五十歲可能會比四十歲仲勁啊嘛。 係。 其實去到八十歲，即係可能佢已經可以去到，即係佢有條件可以令到自己喺呢種身體狀態裏面依然可以發揮到以前嘅能力。 啱。 即係正如以前啲，譬如話，講真，我哋影嘢十零歲，大家揸相機，以前講緊用菲林嘅時候，揸得鬥慢噶嘛。人嘅心臟咧，可以承受到最慢速度係1/1秒。 係， 大家咧，唔係以前咧，即係叫啲傻仔咧，就諗辦法咧，即係做多啲運動，令到自己個心跳慢啲。 係， 就揸1/4秒。 係， 就盡量咧去。盡量去保持個手定啲性啲，屌！但係大個咗之後，喂，你唔可以咁啊嘛！你又飲咖啡又夜瞓，成日打飛機，點樣揸得咁慢啊？腳架啦， 啱啊！ 跟住而家後屘數碼相機仲可以調 ISO 添，即係嗰個你以前叫做個菲林嘅感 覺。係啊係啊 係啊！你仲可以較高兩級，屌唔撚使搞呢啲嘢。而家啲鏡頭仲有啲咩 IS？即係喺個鏡頭咧四邊咧卡一個浮，即係浮磁環喺裏邊，令到你個鏡心咧同埋個震盪咧一齊咁樣走。係咯，即係其實咧我諗係即係去到一個年紀嘅時候咧，慢慢就有一啲方法去令到你去將以前嘅能力去使用出嚟，但係就唔係用以前舊嘅方法啦。 啱。我仲舉多一個例子之後就唔講呢個廢話啦，阿筍哥。 我哋都未講。 係啊，未講啦，包二盒嗱。話說咧，有一次我媽咪拜佛拜咗成20年，咁啊成日去啲佛廟，即係寺院嗰度。有一次見一個內地嚟嘅僧人，咁佢好謙讓，個人都亦都係好即係好和蔼。咁咧有一次我就同佢玩，因為我即係嗰陣時候都好細個嚇，咁啊十幾歲咁啊血氣方剛咁，咁我同佢玩，佢擺隻手喺張台咁樣擺喺度，佢話你試下掹起我隻手，冇辦法掹起。 你幾多歲先？ 十幾歲個人，十七八歲啊。 喂，都咩嘅喎？嗱，講真，我老豆做剪鐵嘅嘛， 係， 即係佢哋嗰啲橫練一身肌肉咧，佢只要握隻手喺度嘅時候， 佢係坐喺度嘅啫，佢唔係企喺度。 嚇、啊！即係 冇辦法移動佢半寸， 係嘛？ 即係你總之用任何方法，左掹右掹，向上掹向下掹，推壓，即係乜用嘅方法掹都冇用，佢只係坐喺度啫，個人好平靜。 嗯， 你冇辦法掹得起。咁咧，原來咧，後屘我知道咧，佢係一個喺內地好出名嘅一個嘅氣功師嚟噶，即係呢位嘅大師係幫人攞氣功啊，同埋針灸去治病。 但係信唔信氣功咧？ 半信半疑啦。上次我見過之後就半信半疑，因為你冇辦法嗱。如果一個人用力，通常就係好大力握落去噶嘛。佢只係將隻手平放喺張台坐喺度，你冇辦法移動佢隻手半寸嘅。自己親身經歷啊！呢啲都唔係吹水，即係話啊，屌你！你拍出嚟噶，自己親身經歷。你掹又好，即係你個人嗱，佢坐喺度噶，平坐喺度嘅啫，隻手擺喺張台度。你個人嘅力點，你唔可以話哇一死命扼落去，冇辦法噶嘛，啱唔啱先？你左右搖右又搖，你隻手臂都可以咁樣搖到啊，搖唔到你一寸都喐唔到佢。 因為其實有個比例噶嘛，你譬如話，好似我侄一歲咁樣，我隻手就咁擺喺度，我用少少力，其實佢都搖唔到我隻手。 啱，但係 我就喺度諗個強弱比例係咪？ 我係十幾歲啊，嗰陣時十七八歲噶啦。 屌！但係你以前成日食嗰個咩三餸一湯啊？ 屌！你細力極都有個譜啊，細力極有個譜。 咁啊，你以前又要做膠舞， 又要做，同埋嗰陣時十七歲我學緊師啦，都做緊塑膠舞嗰啲，即係個人散極有個譜嘅，你真係喐唔到隻手半寸，即係半寸都喐唔到，即係連喐都喐唔到啊！但係佢唔使用力噶。只是放在那裡很温柔地放在那 裡、不過我的 這些就是深藏不露還有真的很多卧虎藏 龍就是我的老友阿窮爺呢阿Jagan爺阿Jagan哥他的舅父呢又是內地公安教權好像跟你舅父一樣應該即是傳說之中的免去針即是東方不敗那些找手指飛針然後穿東西樣即係我聽阿姐人哥，不過姐人哥講嘢十分之水分比較多㗎。 梗係第一知道。 但係即係佢話佢係見過㗎啦、即係就真係飛針透壁咁樣咯，可以。不過呢啲都係一啲坊間傳聞啊，不可盡信。你舅父又係嗰只㗎嘛？係 啊係啊係 啊！教嗰啲突擊隊我哋唔講呢咁嘅廢話啦，我講翻正題。包二仔嗱，咁今次咧，我覺得阿 Karen 咧同埋阿即係黃生咧。根本上是佢哋嗰個感情係好真嘅，反而佢同阿 T 富相。 但係你點睇啊呢個啊長髮 嗱？ 阿长发会中意阿 Karen 咧？ 嗱，我咁睇啊，第一佢影出嚟啲相，阿 Karen 都保养得好好啊，三兜嘢都。 嗱，不过你又谂翻下喎，嗱，廿零岁僆仔，23。 系你嗱，你讲埋先啊，顺哥。 我哋用即系咧，我哋用呢个发展心理学去睇呢个问题啊。 系。 即系我哋唔需要有学术 background 嘅，但系咧，你经过23岁呢个阶段系嘛？ 系。 23岁中意啲女系点噶？ 我中意熟女咯，23岁中意中女，系啊，23岁中意中女啊，系 咪？我可能阿长 唔系而家老就中意靓妹咯，屌你！你嗱，话俾你听，你想知男人点解年纪大咧？你逢系过咗四兜嘢，好似我而家咁咧，你中意边啲学生妹咯？ 嗱，不过但系你 微波学生妹咯，着短裙嗰啲。 20零岁，你一定系谂紧嗰啲，喂，屌张柏。 唔系喎，20零岁嗰阵时谂紧啲熟女大咯，腰有大波啲怨妇。 啊，不过我都听过，有啲同学仔系好想同老师搏嘢。 系，我中意怨妇咯，20几岁。嗱，我自己咁睇啊，你阿笋哥头先表露， 即系你觉得唔系为钱啦、 啊？唔系为钱嗱，点解咧？阿黄生系一个咩 background 咧 ？A B C 咯，即系嗰啲鬼仔嚟嘅。鬼仔一样嘢得意啊！鬼仔见鬼妹见得多，鬼妹通常10几岁又唔襟老嘅，过咗10几岁之后好撚老嘅。咁你见阿 Karen 个样咧，根本唔似，即系咪30岁咯？即系个样30岁咯。咁阿黄生咪20几岁，咁其实个样系 OK 嘅，大家好匹配嘅个样。 当揭翻呢页先， 因为个样几匹配嘅，即系唔会话突然间残得好多咁样噶。因为同埋而家啲人好识保养，我觉得佢哋又未必系真系为钱，我觉得。因为如果为钱咁啊。講真一樣嘢啊，阿 Kevin 已經被人斷咗水喉啦。咁啊斷咗水喉，你有錢極有個譜啦。即係最後咪都係阿 Kevin 哥、阿 Kevin 姐可能即係挨阿黃生邊啊。 喂，其實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大新聞咧，都即係其實都大家耳熟能詳啊。但係你身邊有冇試聽過呢啲咁嘅故仔咧？ 蛋撻仔啊！但係我頭先咪蛋撻仔洗咗啊。 系蛋挞仔细啲。 我话俾大家听，嗰阵时咧，我上网咧就偷啲熟女，搵啲熟女倾偈。大陆咧原来有一样嘢叫咩咧？叫蛋挞仔。咁咩叫蛋挞仔咧？就系佢哋啲女咧，啲师奶冇中意上大陆唱戏啊、按脚啊、做按摩咁嘅。咁咧原来咧佢哋按摩有一个服务叫做咩咧？就食蛋挞。咁啲麻甩佬咧、麻甩仔帮你按脚嘅时候咧，就即系除咗你条裤啦，咁就喺度帮你就口交，即系食蛋挞兼食。咁咧佢哋话好享受，因为唔使兼 食。兼食同假食有咩分别？ 坚食啊，假食都舐两下， 即系你譬如话吹箫都有坚吹同流吹啊嘛。 佢坚奶啊，屌你奶过鸠几钟头，大佬仲唔系坚奶？屌你老尾，突然间俾佢揿捻住个头放个屁系嘛？咁啊滋味啦，肯定啊，几人唔使食啊呢个咸鱼啊，几人唔使食虾膏啊？ 但系有啲人可能中意食啲浓味啲嘢， 咁浓味唔系嘛？ 你叫佢加少啲咸鱼仲有人 买。阿顺哥，呢啲浓味嘢啊，唔好搞，你试下攞啲面包去搽啲閪水食啊！哇，正到呕电，仲要买芝麻包，特别靓啲啲味。咁其实你见香港啲女士啊，都揾去大陆揾啲蛋挞仔去玩嘅时候，咁你包二鸭包二仔啊，其实喺呢个父权解放咗嘅年代，系好多人都想去做。第一，嗰、那个嘅男性后生过你老公。性能力亦都狼過老公，嗱好得意啊！我哋做性愛呢樣嘢，我唔知阿筍哥你多唔多呢、這個即係性嘅拍檔嘅對手，你可唔可以唔 keep 本雜誌集中啲錄音？ 唔係，我想睇下有啲咩新嘅資料可以講，你繼續。 咁咧嗱，性對手好得意啊！如果咧你多性對手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一樣嘢，你嘅性技巧係有一個 pattern 嘅。譬如有啲人先打車輪啦，再抄嘢啦，再咬波的啦，再屌閪啦。有啲人又專舐腳板先啦，即係你如果知道個性對手，你有唔同嘅性 partner 嘅時候，你就會知道每一個 partner 會有唔同嘅表達方式嘅喺性愛上面。咁呢個係一個新鮮感嚟。啲人成日都話：屌你老尾，女人嗰啲都係兩個嘴一個奶 嘅 啫。 不過我都聽過有唔同嘅講法嘅，即係咧有個 friend 近排先結咗婚，即係名就唔開啦。呢個佢都話咧，佢有時佢嘅興趣咧就係咧去調亂呢個性順序。佢有一次咧翻到屋企，見到女朋友坐喺梳化度咧睇緊報紙喎， 即刻埋去 乾屌啊！佢話 乾屌， 然後咧佢話我乾屌，跟住然後咧佢話，又佢話佢女朋友覺得好過癮，係即係咧喺唔合理嘅情況、唔合理嘅時間，即係冇沖涼。 系， 屌，仲要喺个厅度冇开冷气，即系仲要系，即系佢住西贡嘅， 所以咧，即係又有天窗咁樣透曬出去咁樣，即係好容易睇到嘅咁樣。佢話即刻一入到去，乜都唔諗，即刻乾掉。哇！然後佢話幾撚刺激，哈哈 哈！唔係呢啲嘢玩都唔玩。 即係咧，我 乜都試過，大佬。而家我呢個年紀真係，你話咩咩唔順暢有咩？ 有冇試過屌個屎？屌個鼻窿咧？你 鼻窿屌唔到啊，大佬，捉緊死人，大佬，條撚個撚大條，真係插你死個鼻，插爆鼻，大哥，即係。每一个人有个性信在，即系好似阿笋哥讲，嗱咁阿 Karen 嗰个老公肯定就，即系肯定系死鱼咯，可能，但系到大佬你三奶买你翻嚟嘅原因，嗱三奶我唔系沟你，我买你噶嘛，第一个就沟佢嘅啫， 系啊系啊， 第二个已经未必系沟噶啦， 第二个系黐过嚟噶啦， 系第三个已经系俾钱买噶啦， 系啦系啦， 咁今次佢同阿黄生嗰段咧就应该系感情嚟嘅，即系好发自内心嘅感情，第一你睇个女人开始唔要钱。佢就係想爭翻個女嘅撫養權，反而係佢老豆嗰、那個 Karen 嘅老豆又話：啊，屌你非禮我個女啊！又諸如此類嗰啲，因為佢老豆要錢啊嘛，大佬有條大水喉射住，如果突然間冇啊，仲唔黐線啊？係咪先？咁反而那個女人就真係如夢初醒啊！開始就係一樣嘢，哎，屌我唔要錢啊，我要感情。 梗係啦，講真，你廿零歲一開波嘅時候，然後就跟咗個有錢佬，不過好得意嘅，即係咧，你知道可能開頭做嘢辛苦。 唔係呢啲可能都未做過嘢啊！ 即係你知啊，啱啱開頭出嚟，知道個世界艱難。 啊，啱啱世界艱難。 然後有個有錢佬錫住你，喂大佬，當佢哋結即係買佢翻嚟買咗六七年。 啊！ 即係波鞋大王。 啊！ 應該嗰時候都仲可能係即係冇而家咁肥頭得意咁樣 啊 嘛。 啊！ 可能靚仔啲都未。 屌你唔靚仔都唔緊要，有錢就得㗎啦！呢啲環境。 咁啊係，即係。咁啊，大家因為金錢而結合，咁亦都係好正常。 啱啱啱，係咯，即係女人，你有咩安全感俾到？ 咁但係，即係錢，其實咧，我諗所有嘅，即係咧人所有嘅 sensitive 都會敏感嘅。即係咧，以前譬如話外國嗰啲，外國有啲點樣去令到啲變態式情狂咧，令到佢 terminally 養佢性慾，除咗食藥之外，就係不停俾佢睇鹹片啊嘛。係，睇到佢唔請期為止啊。係， 係咩？我成日睇到請期嘅。 因為我哋 我日日睇喎。 因為我哋有休息。 係咩？ 你唔會睇完之後，你日日睇睇完之後，你最多睇十分鐘、二十分鐘可咩？ 哇！唔係喎，睇幾半個鐘喎，屌！ 唔係你鹹片，你好難睇三個鐘噶。 咁啊係。 你有冇試過睇三個鐘鹹片？ 哇！ 仲要順序睇喎。 哇！咁我未試過。 即係由佢哋除衫啊，開始揾啲水漬漬兩粒粒粒的出嚟啊，即係漬落件白色衫度透粒點出嚟啊，然後揦下波，然後慢慢捽捽完又舐，然後吹少吹半個鐘啊，跟住哎呀唔好意思射咗落個口度 ，NG 就嚟過啊咁樣。之後咧，你好少咁樣睇嘅。 咁啊。 通常咧就抽取自己咧想射精嗰啲片段，譬如話你中意今日想睇多啲吹簫嘅，咪睇吹簫咯。 今日想睇屌屎忽，屌屎忽啦。 系咯，即系你会揀你自己啱睇嗰个片段嚟去安慰自己噶嘛？ 啱。 咁样咧，但系咧，嗰种即系咧呢个咸片咧，即系佢哋即系美国咧嗰种方法咧，就系无论你中意唔中意都好， 就日日逼你睇， 乜都俾你睇。屌近排呢个日本出咗一个系列嘅咸片咧，系好变态。 叫咩？ 个名唔记得咗。 喂，喺有冇得 download 噶？而家喺嗰个Fox。 我唔記得，即係佢係塞啲八爪魚入去咯。 啊， 係啊，即係不過算啦，呢、這個都唔係好有趣。不過我哋 go back 翻我題目，我其實個主要想講咧，就係所有嘅 sensitive 都會麻木嘅。 啱， 包括有錢。 啱， 即係你譬如話，你睇好好嘅嘢，食好好嘅嘢，聞好好嘅嘢，你龍蝦呀食都 冇。啱，你日日食都係冇用。 所以你嘅錢咧，其實去到即係每個人咧可以使錢嘅能力亦都係有限嘅。有啲人一日可以使一百萬。 啱。 但係你話好似我筍哥咁樣。你一日俾一千蚊我睇，我都有啲困難嘅，其實，即係可能係300-400蚊掉個閪，跟住然後，桑拿揼骨，再揼多嚿半，跟住好啦，再食壽司食多兩三嚿啦，仲有100-零蚊剩，即係咧，其實對我嚟講都已經係好多錢嘅，或者咧一日得嗰24小時玩咗10個鐘之後，跟住就覺得唔想再玩， 係會有咁嘅， 係啊， 即係人會係咁。 咁然後仲要，喂，你連續叫我一個禮拜都係咁，我就會覺得好辛 苦。啱， 我一定係傾向坐喺度啊，然後揾啲 friend 傾下偈，食支煙飲兩啖酒啊， 啱， 可能食支煙靚啲同飲酒靚，你又唔會日日飲噶嘛， 啱， 跟住你又唔可以日日 成日食烟噶嘛，你烟搏烟你就唔系因为想食烟，系、因为你个精神顶唔住，所以你要搏烟啊嘛。所以系两个情况嚟，即系譬如我哋入厨房仔食支烟好 relax 嘅。咁你同譬如烟搏烟咁啊，两样嘢嚟噶嘛。所以有钱亦都系会有一个 saturate 嘅水平。 应该系。 咁我谂阿 Karen 就系咁。去到呢个环境，钱对佢已经唔重要啦。即 系因为洗已经洗过啦，同埋已经洗到一个阶段就系、是、你日日洗好卵闷噶。 我前几日睇呢个智人饭局。王维基， 咦？呢、這个閪我未睇喎。 王维基好嘢，佢里边有句对白咧，我听咗系几感动。 系， 佢话近排有啲 friend 揾我，话喂阿基哥有单咩生意介绍俾你，话你咪靓教我。咁、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只好又啲有钱佬讲风凉话咁样。跟然后佢话生意我有好多啦。去到我呢个年纪都四十几岁啦，我梗系揾啲我冇嘅嘢啦。系啊，跟住佢话而家冇咩，即系呢个佢话即系一系咧就成就感咧再创高峰，所以咧揦下士多嚿屎嚟玩啫嘛。即系搞得掂嘅时候咪英雄咯，搞唔掂咪契弟咯。即系咧已经系去到人生要进行博弈先有刺激啊。 系 呢个状态，所以点解啲人咧去到咁上下中意去做总统啊？ 啊系啊系，因为已经即系佢嘅喺佢嘅 level 好多嘢都可以达到，好多嘢都买到，好多嘢都得到嘅时候。 即系咧，如果其实已经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噶啦，已经。即系佢嘅钱可能真系已经同一个津巴布韦比起嚟嘅时候，佢用啲钱用多过佢都未定。 系 咯。即係其他嘢佢都覺得唔重要，即係咧佢就去欣賞一種我能夠對一個企業起死回生嘅，即係好似大前年一咁樣咯。 啱啱啱， 佢都係咁噶，即係 佢已經冇錢對佢嚟講已經冇意義啦，冇意義啦。 佢覺得可以，即係佢好似一個醫生咁樣，佢可以將一件事由零到冇，零到有，改即係咧嗰種扶生救死嗰一種狀態咧，咁佢先至有滿足感。所以我諗阿 Karen 佢都係對錢銀都麻木咗。 啱，佢反而對感情我睇咧， 佢人生冇嘅就係感 感情咯，同埋俾愛啊！嗱，有錢同埋資源共享未必係一個關心。嗱，雖然呢啲已經係一個基本嘅關心。 同埋你開頭嗰幾年啊，喂，大佬人哋咁揾條大蛇又射住你，射埋你屋企，射埋你老豆老母嘅時候，喂，你當份工咁去打噶啦， 啱啊！ 即係你如果你係你走去溝仔嘅時候，等於好似而家翻工玩 PSP 一樣。 啱、 你老闆實炒你 啊嘛！啱啊！ 屌你點敢去溝靚仔啫？屌乜咁大條水魚，而家咁大個靚仔翻嚟，哇！呢啲人就係人肉公仔嚟㗎啦。 啱啊！啱啊！ 嚇！呢個 model 咁嘅身形 ，model 咁嘅面孔，即係咧女仔有爆乳同顏，呢啲就係叫 哇正！ 呢啲係健碩同顏嚇。 哇正啊！條撚又勁，屌 係咯，條撚又 又有胸肌，屌你 又發又發式吹簫啊！ 哇正發式食塔，屌你 發式塔食發塔啦！ 好老實講啊，順哥又講一單嘢。話說咧，我有阿寶寶龍有個親戚啊，係人哋二奶嚟嘅，係一個香港好出名台灣富商嘅二奶。嗱。咁啊，邊個我唔夠膽講啊，因為一講開就即係知係 串燒啊，串燒 啊，咁啊串燒 成。我哋唔可以，我哋 咁話説咧，寶寶龍嗰個表姐咧就好靚噶，結婚即係我哋即係結婚嘅時候，佢表姐嚟。 寶寶龍個表姐係咪寶榮琴啊？ 唔係，好靚啊！五尺十一寸高，五尺十一寸高，三十六、二十一、三十六嗰啲咁。 冇咁正， 嗰次嚟 一件軍衣， 遺傳唔到啊！直頭一啲都遺傳唔到。你一嚟到係好，即係個樣一睇就知雞格，好即係啲高級雞格喎，即係等於李間嗰啲咁高級雞格。咁咧，佢話説咧有一次阿寶寶龍就同佢哋一齊去食飯，咁佢咧個表姐咧就因為出身啲勞苦階層啊，佢以前咧個佢點解會黐到呢個富商咧，就係做一啲嘅化妝品攤攤，咁個富商咧就成日嚟買嘢啊，送俾啲二奶嘅。咁佢咧就幫佢包得好好睇睇啊，又即係好窩心嘅服務，咁啊黐埋個富商就一齊住，咁啊做一個富商嘅唔知即係二奶三奶嗰啲咁嘅嘢啦。咁咧喺香港住九套山，咁咧出嚟啊應時應聘嘅，即係同我哋食飯都好啦。咁啊我啊未同即係見過一次之後咧，同寶寶龍食飯都好虛， 即係個人都係好 好囂 嘅，即係好低層次嘅， 係好低層次。話説有一次佢老公嚟接佢。咁咧一嚟到要走，即係佢老公咧就閪有閪面一嚟到，咁咧就抌低嚿錢，就要好似唔知找今個月嘅家用定咩啦，一去到間酒店劈低一嚿錢，真係一嚿喎，即係用真係用 鹹水草綁住， 鹹水草綁住咯，咁一嚿錢劈低。佢我問佢阿寶寶龍咁阿表姐做啲咩，佢即刻死狗，好似臭老細咁，哎呀你辛苦啦，點點，即係好似拍電視劇咁，完全變撚曬兩個人，啊你小心落樓梯，我送你去邊度咁樣。就係咁樣樣嘅態度，即係因為佢為咗錢啊， 大家已經即係講真一句，你唔好講感唔感情啦，我用錢買你翻嚟嘅啫嘛，啱唔啱先？即係已經係冇感情可言㗎呢啲，大家都明白到一樣嘢，你喺我身上邊係攞錢，我喺你身上邊係攞一個嘅玩具。定期嘅玩具，你吹箫吹得叻啊，得闲就玩啲即系古灵精怪嘢，独龙钻啊， 飞天含卵嘴啊， 喂，飞天含卵嘴咁犀利，即系玩呢啲嘢。咁今次阿 Kevin 咧就应该系咁，即系人哋为钱去到买你。咁阿黄生嗰啲，喂大佬，你第一靓仔，即系你唔好讲个样话唔靓啊，起码身形 OK， 肯同你讲感情，可能系真实又唔定吓，假嘅又唔定。我講一樣嘢啦，佢喺外國長大，外國嘅文化同香港唔同，外國嘅人睇香港嘅人同外國人睇人亦都唔同，即係外國啲鬼咧睇女仔咧三四十歲咧，因為鬼鬼婆好老噶啦，但係你見阿 Kevin 三十幾歲、四十歲好似係咪啊？四十幾啊？三十幾啊？ 唔記得， 但係你見佢樣都仲睇得噶嘛？ 三 X 啦嚇。 你見佢樣仲睇得噶，咁外國人又唔係好 care 呢啲嘅，即係佢個文化令到佢唔係好 care。 都係，我近排去做咗一間某香港某大牌子公司有一個經理結婚，咁然後嚟到全部都非富則貴啊 ，model 成咁樣。咁我老公咧就36，個老婆33。哇！屌，好似個阿婆同我仔結婚咁樣。 嚇？唔係話咁撚老？ 個老公好後生，好似奧巴馬咁樣嘅。 唔係，但係點解個老婆三十幾歲咁撚殘嘅？ 即係好長嘅完美紋啊，好大個屎忽啊！ 哇！大屎忽好玩過巨蝦，最中意玩啲乜嘢啊，大佬？ 但我諗係啲橙皮炒 巨蝦。哇！邊個啪啪聲喎？屌你！ 仲鹹魚味嗰啲，一路打有梅香鹹魚味啦。 你會成日諗住屎忽鹹魚味啊？ 即係好撚大喎！即係冇啊！我諗你講得啱嘅。即係我認同你嘅觀點，係即係佢哋對愛情嗰種睇法係有少少唔同嘅。 同埋一樣嘢啊，今次我想講女人嗰個慾望啊，我哋成日即係抑壓咗一樣嘢，就係話啊，女人係咪冇咩嘅慾念咧？喺中國人嘅框架裏邊，尤其女人係冇性慾嘅。你我哋灌輸個態度係咁噶嘛？男人鹹濕係好應該嘅，女人係唔應該有呢樣嘢，係被動性嘅，即係性慾係好被動。嗱，廿幾歲靚妹我唔知啊，廿幾歲靚妹可能好被動都未定，因為識得少 啊 嚇，即係你十零廿歲嗰啲 阿妹嗰啲咧， 唔夠膽問你，真阿妹喂，不如拆下嘢，打個 cam 撚啦喂，如果上嗰度你屌閪，你中國版阿妹啊，賤鳩你兩巴妹，屌你，你真係想死你啊！ 喂，兩巴買個機會都好喎、啊，其實。 唔係話筍哥，你介紹我啲咁嘅嘢，我驚會踢代屌我老母。 你老母 阿妹講粗口㗎，屌你！係 咩咁樣變態？ 阿妹，你同佢講呢啲，佢真係屌鳩你啊！你估佢傻㗎，真係。咁你唔通同佢講喂，阿妹去抄下嘢？嗱，廿十幾歲嘅我唔知，我識好多即係大嘅女仔，譬如三十幾歲嗰啲， 即係媽咪嗰啲啊。 媽咪嗰啲啦，媽咪啊更加性慾旺盛啦。我話俾你聽，佢講咗一句説話話。話説睇下大提琴講一樣嘢好得意，喂，我哋都好需要噶嘛，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 佢同你講， 係啊，真噶，大提琴成日同我講呢樣嘢啊，大提琴我都好需要噶嘛，咁我好需要嘅時候，我梗係想問下你尺寸有幾大噶啦，咁因為嗰次佢問我，喂，阿九回事你條嘢有幾大條，我話不如你摸下試下啦，咁佢話哇咁樣，我驚唔係摸喎，我落口喎，我話咦咁樣啊，不如咁，我哋揾笪地方沖乾淨涼先，而家唔好搞呢咁嘅嘢住，繼續我傾下偈飲下酒先，佢真係嚟嘅時候你。攋嘢啊，大佬，系嘛？即系肯定做錯事啊！ 唔係，我驚你爆盤骨。 嗱，講真，大提琴你見過大提琴？ 我未，我睇過相。 大提琴個樣 OK 噶，個樣甜嘅，個樣甜嘅，但係啲係個人肥啫。但係佢肥得嚟都係有波有攞嗰啲肥。我話説俾你聽，大提琴有一單嘢爆。 不過又肥又冇波都好恐怖啊！真係。 哇！咁啊，真係好恐怖啊！ 應該成正比噶嘛？ 屌，我嗰陣時識一個 ICQ 女，咪又肥冇波啊！屌佢老 哦，係咪 TVB 嗰個啊？ 唔係啊，唔係 TVB， 另外一個啊！屌你 啊！ 咁咧話説咧，阿大提琴講一單嘢我聽，佢以前個男朋友咧係香港 Ruby 嘅 coach 啊，香港 Ruby 隊嘅 coach 嚟。佢話個人好大隻，好有型，但係咧。条捻咧，好似粒花生咁捻样，即系好似手指尾咁啊！ 吓咁捻大， 佢扯捻咗旗喎，系扯捻咗旗，好似我只手指尾咁啊！咁啊，两只手指咁，我吓唔系嘛？咁样都得噶，系啊！ 嗰佢坐我坐上去佢度都感覺唔到啲咩嘢嘢啊！咁話你拍拖咁點啊？冇啊，搞咗三四次嘢啊，冇啊，唔再拍啦！你都冇眼嘅咁樣。後屘佢話你犀唔犀利？我話好犀利啊！後屘佢隔咗頭仔話抄鳩我，佢話依樣幾犀利。咁啲女人都可能會即係中意呢啲啊。咁咧，我話説啊，艾曼紐又係咁啦，艾曼紐又成日屌你老味，不其然又抽下你水啊，不其然又俾個玻璃渣下咧咁樣嘅，咁啊成日就話，喂阿九護士啊，我覺得自己有乳癌啦，可唔可以幫我驗下咧？我不如你揾阿牛醫生，佢真係揾阿牛醫生。都去到牛医生度，我话你听，我讲埋先。佢去到牛医生度点咧？佢去到牛医生度就话：啊牛牛啊，我觉得自己有乳癌。牛医生已经讲：喂，咪咪住，佢已经第一时间除紧咗膊奶，捉下牛医生想揸佢膊。嗰牛医生之后狂屌我：我屌你老母啊！你介绍见一个肉啊！牛医生你又发啦，人哋俾你埋钱，俾个玻璃渣，而家估埋唔到，屌你老味！即系，哇，咁捻扎手，好彩我冇验啫。 喂，近排啊，小牛听讲喺北喺呢个 考试啊， 考试咩？ 系啊，你唔好同佢讲北上嗰啲嘅嬲啊，屌你而家！ 我以为佢咩先，十五日拘留咗咩？ 唔系，佢真系考试啊，因为牛牛咧就嗱，医生有一样嘢好捻惨，我觉得第一长时间冇休息，因为通常你出嚟挂牌做医生系点咧？日车夜车噶嘛，日踩夜踩噶嘛，咁、你长时间冇休息，最多时间做咩？读书。 哦， 第六章第七章 diploma， 你读嚟把撚我话、啊，即系你真系读嚟把撚咩？你包二奶好撚过 啊？佢系咪七章都系皮肤啊？ 唔系，儿科、皮肤科，之后有一个 妇科算数啦，佢 系好厌恶性啊！读妇科系啊，读妇科真系好厌恶性， 请唔到期。 哇！我谂你真系扯期难啲啦。即係好撚核突㗎，有啲嘢俾你見到都，即係你唔係話個個屌你老味公責你位咁撚樣啊，大佬。同埋你一打開，哇！我屌你乜爛曬嘅，咁屌嗰啲又會見㗎嘛，見得多性無能啊！真係㗎，男人做得婦科都會性無能㗎。 不過係嘅，即係你其實本身係我諗本身個個醫生對於對血肉模糊都驚嘅，不過見得多我變變冇種感覺。 啱啊，等於女醫生㗎，我好少即係。我問過牛牛咁，我話：喂，你識唔識啲女醫生？佢話冇識啲女醫生。我問啲女醫生出唔出笑？ 我聽講話，即係點講咧？如果即係護士係你女朋友咧， 啊，好宅使嘅，真係好宅使。 佢哋話點講咧？佢哋唔會怕臭嘅。 係啊，係啊， 係。即係你知啦，搞嘢其中一個部分咧，即係如果大家就即係。 啪啪丑丑先过瘾噶， 即系头仲系红色嘅时候，吓、啊啊，即系会面红噶嘛。 系啊，啪啪丑丑先过瘾。 屌你咪，徐生，你啊，快啲屌啊！ 系，咁啊，扎使啲咯。 屌，好似去嗰啲，即系好似去到嘅时候，哇，坐张屌閪凳系咁砌咁样，完全冇晒感觉嘅。 系啊系啊，冇咩感觉可言啊，真系。同埋你见呢行咧，有一样嘢得意啊，护士嘅出生率好低，即系护士嘅生育率。 系咩？ 屌我哋嗰啲一个起一个止嘅，真系有好多都系。嗯即係你根本都日見夜見，屌好撚核突嘅大佬，都唔想做啦。你尤其做普通科，日日洗撚屌，唔係奇啊！屌呢啲日日洗， 要唔要幫啲阿伯打下飛機嘅咧？其實 有冇呢啲醫院我入？喂，我哋講翻包耳仔先，屌你係，唔好成日例題俾人屌老母啊！真係。咁話説咧，女人嗱，尤其阿 Karen 姐呢啲有錢，到你個人又有性慾，咁去識。男朋友，我覺得唔係問題，反而個富商就真係有問題，成日就係話：喂，我要用一啲咩手段令到呢邊人肉芭比，令到嗰、那個女人翻我身邊。 喂，唔係、哦，今次阿、T 生我睇到佢都幾睇得開嘅、哦，我睇報紙。 屌，你唔到你睇唔開啊！你而家有三個老婆喎、哦，嗱，大婆佢話咩咧？大婆就好中意拜佛。即係已經心如止水，梗係心如止水啦！廿究竟卅年冇喺屌過，屌你老咩？我都唔翻嚟屌你啦！ 可能 你唔做呢啲做咩啊？ 可能揾啲和尚屌閪都未定。 哇！唔係話咁邪惡， 少林十八羅漢啊！ 咁邪惡，屌你老咩？唔好諗呢咁嘅嘢啊，大佬！我哋呢個正路啲啊，屌！咁你個二奶又玩慣啦，屌到三奶講真一句，呢個撲街啊！翻大陸嗰啲，屌你滾撚到開行啦！除咗一二三之外， 係你如果中意玩女人，你又喺大陸做嘢嘅時候，點會唔玩？ 啱啊！玩撚到你殺皮啦，屌！ 其實我諗咧，佢都 呢啲嘢睇得好開，最尾係面子啫。其 實係佢話覺得自己個面唔得咯，即係人哋搶撚咗你件玩具。 係即係中間唔係話你中唔中意啊，定係覺得哇佢出賣你，其實最尾就係件貨俾人攞咗啫。 啱，即係生意上面， 即係同埋會令到你俾咗落去咯。即係男人始終都有自尊心。 係， 即係佢睇到阿黃生。见到人哋哇靓姐又型又大胸咁样， 啊， 喂，你梗系会觉得自己喂，即系年纪大咗啦，即系，你有听到当年啊芝丝姑比啊，即系去见， 啊有听过，我点解而家好似冇做芝丝姑比？ 可能唔知道，去见如珍，当年阿芝丝姑比十六岁嘅啫嘛， 系， 咁啊如珍问佢，即系又系例牌见工啦，问我做乜请你啦，你死靓妹，年纪又细，乜捻都唔识，吓，佢话。啊！阿芝丝姑变系串鸠佢，佢话就系因为我后生过你， 系咩？ 系我， 咁就请佢啦。 系啊，即系佢要揾人有吉士啊嘛。 啊， 系即系呢啲有啲吉士，然后翻嚟再慢慢 shake 佢噶啦呢啲。 啊，咁啊系，系咯，咁啊系。不过呢句说话我对住余真唔敢讲啦。 我都唔敢。 啱啊！ 我惊余真同你讲完之后同你吹箫。 屌你啊！冚鸠你两巴，踢你春袋啊！屌你！ 我惊佢就喺新台度。炒我哋呢个牛医生与狗护士喎， 唔系啊，我惊佢日日喺个台度播牛医生与狗护士，你唔肯死啊！屌你嗰阵时你冚得卵啊！ 搵我哋出嚟， 搵你出嚟。 你知唔知而家喺大陆好流行一样嘢噶？ 咩啊？ 人肉 Google 啊？ 咩叫人肉 Google？ 人肉 Google 即系佢喺网上边将一个人，即系譬如话有条友喺讨论区度， 系 讲埋啲咸湿嘢或者做埋啲衰嘢咁样啦。看你 IP address， 看你哪间公司在哪个区哪个省里面放这个 email， 即是落这个资料。你知不知道在个你如果你是用那些Outlook Express 那些呢，我可以查到你哪个区域 send email 过来的。慢慢收集个范围先。 啊。 然后呢平时就去扮另外一个人跟你倾偈。 是。 然后呢再掌握你多些资料，在哪里做事，身边有些什么人，哪个是你朋友啊这样。其实我们的观众如果是饮着人肉 Google 我们的话呢，其实都很容易知道我们是哪个啫，我们都铺歪咁。 屌你啦，死都不肯认啊，屌你戆鸠。 即是呢大陆现在有些这样的人咯，即是呢他们是付收钱的。 是吗？ 专门帮你刮条卵样出来。 咦， 叫人肉 Google。 叫人肉， 人肉搜尋器叫做， 哇正喎、 啊！喂呢樣嘢， 搜尋下啲女好喎、 啊。啊，係啲女好容易揾嘅啫，屌唔使噶，你俾300出嚟，啲女自己飛過嚟噶啦。 咁啊係喎，屌！喂，不過我講翻 Karen 先，你覺得 Karen 靚唔靚啊？ 唔靚， 唔係話， 即係嗱點？ 唔係我覺得 Karen 幾有味道嘅、女人味重咯。 點講咧？佢其實冇乜貴婦價值嘅啫。 屌，筍哥，你真係玩女人玩得少。嗱，有一次咧，有個撚友問我喎，喂，好事。你玩女人咁多，你讲咩好玩咧？我话俾你听，最唔好玩嘅女人个 range 系几多岁咧？细得滞唔够胆讲啊，有十七岁啦，十七岁，我未玩过靓姐靓妹，未成年啦，你唔好咁样望得住我。由十七岁至到30岁嘅女人系最唔好玩， 30岁都未好玩， 性技巧系-100。我话俾你听，通常呢啲女人咧，通常啲女仔系点咧？性技巧-100，唔做好多嘢，死鱼，反而真係识享受性爱呢，女人呢30岁打后呢好识享受性爱，亦都好需要自己知道啲乜嘢嘢，要啲乜嘢嘢，个 point 喺边度。呢啲女人係令到你个性生活好开心。即係熟女係一样嘢咁。你见吹箫呢，你上去日本网站睇下啦，你唔好讲话我讲啦。你见到一啲女 AV 后生嗰啲吹呢，都唔係话即係好擺個心內吹，你有時見到人吹咧，尤其嗰啲咩素娘人妻咧，你見佢吹得嚟，哇咁扯嘅老友，10年未吹過簫咁。話説小弟有一次咧，就經歷過一單嘢，呢單嘢未開麥講過。咁咧有一次咧，我就識一個嘅， 唔係媽咪啊， 唔係媽咪，就係 ICQ， 唔係 ICQ 嗰啲電話會，就識一個嘅師奶。咁、那個師奶咧約我出嚟，咁一出到嚟咧就我想都40岁啦，40岁个师奶，佢40岁，咁咧就系做化妆小姐嘅，咁个人亦都唔核突，又唔系好靓啦，咁咧就佢一问我就讲一句，你今晚几点钟可以翻屋企？我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住啊，你都知啊，顺哥，我今晚我唔想翻屋企，佢得啦咁样，咁咧佢话去你屋企好唔好？我话咁你咪上嚟咯。 喂，其实担唔担心嘅咧？ 担唔担？ 即系譬如话。即係當中嗰個判斷係點咧？即係話，譬如話佢話上你屋企，或者係上我屋企咁樣。係，即係條女。 我又唔擔心喎，屌呢啲環境，因為上得多啦嘛，屌都未遇過老虎。 咁你咪上嚟咯。 即系你唔惊系老粒啊？即系仙人跳啊？ 屌你！你嗰阵时一上嚟屋企，你嗰度一谂住两个字就系贼斗，你上过嚟噶啦以前，即系两个字谂住嘅即系贼斗，即系一上到嚟你觉得系古惑仔斗口嚟噶啦，屌、有乜理由嘅？佢会打劫你，佢仲惊过你添。 咁啊调翻转，如果佢叫你上去咧， 照上咯。之后我又上过佢屋企啊。 即系你唔惊一行入门口两条友夹紧咗？ 惊閪咩？你啲香港我唔惊啊！屌、你话要打交咪打交咯，你有架差咪肉搏咯，屌香港我唔惊。咁咧， 即系你为此射一次精，个付出都几大噶。 我又唔惊喎呢啲。咁话说咧，诶嗰次佢上到嚟，咁上到嚟又点咧？佢就喺楼下七记，我以前嗰唔系间七十一嘅，就买捻咗半打啤酒。我唔饮喎，我冇预你饮啊。佢一上到嚟，第一时间 灌醉自己先， 灌到自己半醉啊！半醉之后佢点咧？冲完凉出到嚟咧，佢话你闩咗窗佢啦。咁我閂曬窗，你知道我以前嗰個窗有限啫，閂曬。 你都唔敢開咁多啦。 係啊，閂曬開冷氣。咁開冷氣之後，佢一剝衫就點咧？即係有波有攞嗰啲嚟啦。第一時間跪喺度狂吹，真係狂吹簫喎！即係嗰種吹簫係即係好似十年未見過男人條撚咁樣樣，就真係吞撚到，即係病底都同你啜撚暈啊，袋底同你瀨撚到暈嘅。咁之後就屌閪啦，狂屌屌撚完之後咧。佢就同我講：哇，好開心啊！今次咁，仲要係即係佢話：喂，你可唔可以即係第一次有用套之後又喂，你不如唔好用啦咁樣。哇，唔係用，喂，我好驚喎，我自己都唔係一個咩人咁樣。佢唔好啦咁樣，仲頭屌屌閪掹撚咗你個袋添，即係掹撚你個套，同勁屌，即係一晚係十鳩幾次啊！你屌撚完閪，佢直頭同你吹簫吹撚硬坐上嚟，你瞓喺度都好啦，攰撚到死，佢再吹嚟再屌。咁之後我哋大家傾偈，我話：咦，點解你咁享受性愛呢？佢話其實好得意啊，因為 你有冇搬克拉夫斯特艾芬出嚟講下？ 嘅未有，未搬。咁咧，原來咧，佢一個呢個女人咧，佢講佢話佢老公就即係之前好早啊離一婚嘅，佢好即係好後生已經離一婚。咁咧就拍散拖，咁就拍過好多，咁都係一啲即係唔啱嘅，即係個樣又唔啱啦。第一年紀大過佢，第二樣嘢又識唔到男仔，因為佢自己年紀都咁上下，鍾意佢嘅亦都係一啲大年紀嘅男人，同佢一齊嘅即係玩嘅全部都係女人，又冇咩人介紹俾佢。咁嗰次好突然間嘅一個機會，佢啲朋友介紹佢上電話會，識咗佢，咁佢咪瘋狂同你屌閪咯。即係大家嘅即係關係都係維持喺呢個性關係。嗰陣時我上咗佢屋企啊，佢特登攞日假同你成日喺度屌閪咯。 哇，好驚喎！ 係啊，即係成日屌啊，唔係講笑啊。 哦，即係佢食嗰啲病藥。 佢又我唔知佢有冇食病藥喎，總之佢瘋狂屌閪。 嚇嚇！ 即係一日就係瘋狂屌閪。佢話好想佢做呢樣嘢，即係佢第一又唔係做得好多，又唔係成日有得做，一有機會咪好中意做咯。即係我覺得女人去到咁嘅年紀，反而仲吸引啲。即係佢係好享受性愛，亦都好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嘅，亦都好識去享受性愛嘅。譬如佢買啲好多小道具俾你一齊玩嘅，大家。即係你靚妹唔會啊嘛？你叫佢話喂，不如咁啊，阿妹。 咦？咁啊得。 著套校服啊，著你老母啊！著，屌你！你再做唔做撚啦？屌你老味！喂，著條 T 恤，屌你老母！即係佢嗰啲就即係自己著埋啦，已經即係著埋上嚟你屋企咁滯啦。咁即係。是不同的两个享受是。即一个懂得情趣的女人和一个不懂情趣的女人。 可能 Karen 姐。 Karen 姐已经很懂情趣了。 不过大家有没有看过恒生少女事件簿啊？ 什 么啊，你没看过。有条女就在恒生银行做的。 哦，有，我当日扮护士， 我系小护士啊。 哇，屌你。 我是护士仔。 哇，我想屌你啲位有冇 啊。跟然后呢，佢男朋友呢。網佢話，即係佢初頭話你合埋眼先啦，唔準睇。跟住然後咧，佢話我係護士仔啊。跟住然後咧，佢男朋友碌翻咗，你係咪硬曬啦？跟住後佢男朋友好探邊個啫？哇！你件衫咁膠嘅，邊度買啊？屌你唔好問呢啲啦。哇！我覺得就係咧，唔好睇佢搏嘢嗰段，佢搏嘢都好大波條女。係，但係咧，你唔好睇嗰段咧，你都要聽佢個 conversation 嚟啦。 已經夠硬嘅屌！ 哇！你都覺得哇！屌你老味，真係～咁即係覺得哇！呢條女真係好識玩，真係。 唔係，我想要呢啲女朋友啦，屌你諗都唔使諗，想要呢啲女朋友。 呢啲真係人間空氣， 殺人就最啱用呢啲啊！屌，喂，咁好啦，我哋一集差唔多啦。 係咯，我哋都諗得好長㗎。 喂，好啦，係咁啦，拜拜。 拜拜。